个男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您将听到美在生命沈从文作品回顾系列节目。今天请欣赏沈从文的散文古代人的穿衣打扮。文学主打性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为您解读元杰的石鱼湖上醉歌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沈从文不再进行虚构写作，而是转向历史与文物研究，其中成就最突出的领域就是中国历代服饰研究。后来他的研究得以出版，是这一领域的权威著作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他1962年写的一篇以古人服饰为主题的散文《古代人的穿衣打扮》，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古代人穿衣服的事情，我们过去所知并不多，文献上虽留下许多记载，只因日子太久，引书正书辗转附会，越来越不易清楚了。幸亏今年考古学家的努力，从地下挖出了大量古文物，可做参考比较，我们才得到新的认识。由商到西周、春秋、战国，前后约1000年，大致可以分作三个历史阶段看它的演变。较早时期，除特殊人物在特定情形下的衣服式样，我们还不太明确。至于一般统治者和奴隶，衣长齐膝似乎是一种通例。由此得知，汉代石刻做的大禹像和几个历史上明王明臣像倒还有些古意，非完全出于猜想，因为至少3000年前的商代人就多是这个样子了。当时人已穿裤子，比后人说的也早过1000年。商代人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、丝、麻，由于纺织术的进展，丝麻已占特别重要的地位。奴隶主和贵族平时常穿彩色丝绸衣服，还加上种种织绣花纹，用个宽宽的花袋子束腰。奴隶或平民则穿本色布衣或粗毛布衣。贵族男子头上以常戴帽子，是平顶筒子式，用丝绸做成，直流行到春秋战国不废。女人有把发拢成髻，横贯一只骨簪的，也有用骨或者玉做成双髻，顶端雕刻个寸来大小的鸟形，鸳鸯或凤凰两两相对，斜插头顶两侧，下垂卷发齐肩，颈项上挂一串杂色闪光玉石珠管串饰。历史上著名的美人妲己，当时大致就应该这么打扮。女子成年才嫁姬，所以称及笄，表示可以成婚。小孩子已有头顶上梳两个小角习惯，较大的可能还是编辫发。平民或奴隶有裹金子做羊角悬斜盘向上的，有包头以后再平搭折成一方角的，还有其他好些样式，都反映在玉、铜、陶、人形俑上，样子多和现在西南居住的苗、瑶族情形差不多。这不是偶然巧合，事实上很多3000年前古代图案花纹还可以从西南兄弟民族编织物上发现，许多野生植物如槐花、栀子、象斗已用来做染料，并且还种植了蓝草，能染出各种不同的青蓝色，种茜草和紫草专染红紫朱色。历史上称周公制礼，衣分等级和不同用场， 就是其中一项看得十分重要的事情。衣服日益宽大，穿的人也日益增多，并且当成一种新的制度看待。等级分明大致是从西周开始，统治者当时除大量占有奴隶外，还向所有平民征税。成丁人口每年必共布二匹和一锭粮食，布匹织的不合规格的不许出卖，也不能纳税，聚敛日多才能穿上宽袍大袖的衣服坐而论道。帝王和大臣为表示尊贵和威严，祭天礼地和婚丧大事，袍服必更加庄严，且照需要分别不同颜色。有些文献还提及过，天子出行也得按时令定方向，穿上不同颜色衣服，背上相当颜色的车马，一切都相互配合。皮毛衣服也按等级穿，不能逾越制度。即或是猎户猎得的珍贵狐、獭、貂鼠，也得全部贡献给统治者，私下不许随便使用或出卖。照周代制度，70岁以上老百姓可以穿丝绸和吃肉，但是能照制度得到好处的人事实上不会多。至于一般百姓，自然还是只能穿本色麻布或粗毛布衣服，极贫困的就只好穿那种草编的牛衣了。一到西周以后，变动虽大，有些方面却不大。比如作战时武将头上戴着铜盔，从商到战国就相差不多，甲的品种已加多了些，有西甲、合甲、链甲，后来还发明了铁甲。最讲究贵重的是西甲，用犀牛皮做成，上面用彩漆画出种种花纹。因为兼并战争越来越多，兵器也越来越精利，且有新兵器剑和弩机出现，甲不坚实就不抵用，坚甲利兵的话就由此而来。矛技十分锋利，盾也非常结实。照周初制度，当时把全国分化成许许多多大小不等的邦国，每一个地方设一个统治者，用三种特殊身份的人去担任。一是王族子弟，如赵伯封于燕，周公父子封于鲁；二是有功于国家的大臣，如姜尚封于齐，熊毅封于楚；三是前代王朝子孙。这些人赴任时，除了照例可得许多奴隶，还可得一些美丽的玉器，一份精美讲究的青铜祭器和日用饮食器，以及一些专门压迫人民工具的青铜兵器，用状官瞻的车马旗帜。另外就是那份代表阶级身份的华美纹绣丝绸衣服，虽然事隔2000多年，好些东西近年都被挖出来了，有的还保存得十分完整。丝绸衣服容易腐朽，因之这方面知识也不够全面。但是由于稍晚一些已流行用桃木做俑代替生人殉葬，又在其他材料中还保存不少形象资料，加以综合分析比较真实情形，就慢慢的逐渐明白了。 衣服发展和社会制度有密切联系，也反映了生产发展。衣服日益讲究，数量又加多，是和社会生产发展相适应的。比如商代能穿丝绸衣服的究竟还是少数，到西周情形便不同了。成王及周公个人不一定比纣王穿得更奢侈，但是各地大小邦国封侯穿衣打扮都有了种种不同排场。地方条件较好的，无疑更容易把衣服、帷帐、缨褥做得格外华丽精美。到春秋战国时，政权下移，周王室已等同虚设，且穷得无以复加。然后五霸七雄各自发展生产，冶铜铁，修水利，平时重商品流通，战时兼并弱小，掠夺财富。对大量技术工人的掠夺占有，更促进了工艺技巧的提高。他们彼此在各方面技术的竞争，反映到上层阶级的起居服用上也格外显明。服装最讲究的时代是春秋战国，不仅统治者本人常常一身华服，即从臣客卿也是穿朱履，腰佩金玉，出入高车驷马。因为儒家说欲有七种品德，都是做人不可少的，于是君子无故欲不去身的说法影响到社会各方面。贵族不论男女，经常必佩戴上几件美丽貂玉，剑是当时的新兵器，贵族为表示武勇，兼勇自卫，又必佩戴一把镶金嵌玉的玉具剑。当时还流行使用带钩，于是又用各种不同贵重材料做成各种不同样子，有的用铁镶金嵌玉， 有的用银镶玉嵌五彩玻璃珠，彼此争巧，日新月异。即或是打仗用的兵器，新出现的剑和发展中的戈矛，上面也多用细金银丝镶嵌成各种精美花纹和鸟兽形文字，盾牌也画上五彩云龙凤，并镶金镂银。男子头上戴的冠更是件引人注目的东西，精细的用轻纱薄如蝉翼，华美的用金玉，有的还高高的如一个灯台。爱国诗人屈原文章就提起过这种祈福和高冠。鞋子用小鹿皮、丝绸或细草编成，底子有硬有软，贵重的还镶珠嵌玉在上面。冬天穿皮衣，极重白狐裘，又轻又暖，价重千金。女子中还有用白狐裘镶在肘口衣缘做出风，显得十分美观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沈从文的散文《古代人的穿衣打扮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。研究古代服饰是很复杂的学问，这是因为服饰涉及到的领域很多，有政治、经济、风俗、伦理、审美等等，又必须以考古挖掘作为依据，因此很考验能力和耐心。汪曾祺说，沈从文讲课当老师细心耐烦，其实他做学问也是如此，不急不躁，不求名利，从中发现与记录美，这样的出发点当可以给今人许多启示。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为您解读元杰的石鱼湖上醉歌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。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田阳。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元杰所作的《石鱼湖上醉歌》。石鱼湖，似洞庭，下水玉满，君山青。山为尊，水为沼，九徒历历作舟蹈。长风连日作大浪，不能废人运酒方。我持长瓢作芭蕉，酌饮四座以散愁。诗人元杰出生于唐玄宗时期，安史之乱爆发之后，他参与组织义军平叛，为朝廷立下大功，被授予道州刺史的官位。正是在道州任职期间，他写下了这首名作。诗中写道，道州的石鱼湖好像洞庭湖一样，夏天湖水高涨，君山青翠欲滴，且把山谷当作酒杯，把湖水当作酒池。我们这一群酒徒围坐在舟岛的中央，哪管他连日的大风掀起层层波浪，也不能阻止我们这运酒的小船。我紧握着摇酒的长瓢，稳坐在芭蕉山下，为四座的好友斟酒，借以消散这满腔的愁肠。元杰任职的道州位于今天湖南省永州市下属的道县，而他笔下的这个石鱼湖就位于道县的东门乡。这里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湖泊，而是潇水流经道县一带，被东洲岛一分为二，两条支流绕过岛屿之后又重新交汇，形成了一片开阔的水面。 让人感觉如同湖泊一般。诗人在此地担任刺史期间，曾遍访道州的山水，最终选中了石鱼湖一带作为自己和朋友们常来宴饮的场所，也留下了许多关于石鱼湖的作品。在今天的道县，除了石鱼湖之外，最有名的景观莫过于玉蟾岩遗址了。它位于道县的寿宴镇，这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遗址，发现于1988年。在之后的八年间，湖南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曾两次对这里进行大规模发掘，发现了大量的石器、陶器和动物化石。在众多的发现中，最为引人关注的则是在这里人们找到了水稻的稻壳化石。这个发现证明了在那个时期，我们的祖先已经在尝试进行水稻的种植和脱粒操作，这对于我们了解人类的历史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。除此之外，道县还是宋代理学的鼻祖周敦颐的故乡。周敦颐自号濂溪先生，他创作的《爱濂说》一直是中学课本中必修的重要文章。在今天道县青塘镇的楼田村，建有濂溪故里。这里除了周敦颐的故居之外，还有纪念他的祠堂。人文景观与村外道山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，形成了一片景色秀丽且文化底蕴十足的风景名胜。如果没有诗人袁杰留下的诗篇，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，后人恐怕早已将石鱼湖的名字渐渐淡忘了。而正是因为有了诗人的文字记述，使得这一片山村野景的湖水得以在千百年后被人们铭记。在袁杰的心中，必然是极其喜爱这片风景，否则他也不会将这里与洞庭湖进行比较，并留下这首带有浓烈民歌风格的诗作了。石鱼湖似洞庭，下水欲满君山青。山为尊，水为沼，九徒历历作舟蹈。长风连日作大浪，不能废人运酒方。我持长瓢作芭蕉，酌饮似作已散愁。 好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，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。万象众生，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。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，每天12点到12点半 ,FM95.4AM603，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